是我想要的幸福。 小柯做的词，但是却如此的贴合陈奕迅的声音。鬼马少年如今已经为人父，如果你也曾经听过这首歌听到泪流满面，大概也会问自己这些问题：今年是你们在一起的第几个年头，孩子几岁了，为了爱他可能你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得到的一定更多。就像这首歌里唱的，在不安的深夜能够有个归宿，这种稳稳的幸福是爱给予的，也是我们最想要的。陈奕迅和张学友他们都是歌神，也同样是娱乐圈里少有的好男人。张学友就是说，他现在接任何工作都是以家庭为主，如果离开家需要超过半个月，那么他一定会拒绝。其实人生就像是一道选择题，庆幸还好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张学友选择了罗美薇，而罗美薇也选择了张学友。唱了多少年情歌，唱尽了感情当中的种种伤怀，但是这首歌它是如此不同。这是婚后男人张学友写给妻子的歌，想你之。 靠你背面，我身体欠自然；靠你正面，两手失控在战；靠你笑脸，我开心受夜数天。与你说话，我哑口会无言；与你碰面，我体温会乱变；与你接面，一世的景点。制止你是血液深于我每一处，要讲你知我的故事，这一秒即使心再不痛，再记起前意识，爱是已在心中永世不变。光阴可以瞬间转数十年，生死起跌也知不会幸免，当中只有爱的感觉未曾变。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 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后爱情时代的歌，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稳稳的幸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四大天王已经不是流行词语，而变成了一种怀旧。张学友代言起了奶粉的广告，刘德华也为人父亲。虽然他结婚的消息来得有一些晚，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坦然接受了。这可能连刘德华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20多年过去，他应该结婚了，他早该结婚了，而那个女人也等得太久。这首歌是华仔送给陪伴了自己24年的妻子的礼物，叫做《长途伴侣》。歌词也说出他们20多年感情路的过程，幸福在坦率中进化，泪水用体谅炼成茶，随年华同步，挽手跨篱笆。歌词很美，这是一个中年男人该有的家的味道。 什么都不怕，刺激岁月始终需要升华，长途伴侣行到这里什么都不怕。 在当年，有多少人是听着赵咏华的这首歌，憧憬着爱情变成婚姻的模样，最浪漫的事。

于是他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今天或许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真爱，它不会过期。婚姻是爱情的后时代，是新鲜过后我们用尽一切办法去共同抵御外界侵袭的两个人的一段情。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后爱情时代的歌。这首歌来自于90年代的毛阿敏，诺言。 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当你累了倦了，我是寂寞难言，总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面前。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光阴的眼中你我只是一段长，当明天成为昨天，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泪水与笑脸都不是永向天空大声的呼喊，用心的试过了这么多年，当你热情奔放或是痛苦难言，谁的诺言会真的实现在你身边。爱是一个浪漫的成为遥远的思念，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爱情和婚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是相互矛盾的。老话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是没有婚姻，爱情岂不是要无家可归。七夕不仅是属于每一个热恋中的姑娘小伙，也属于那些相爱多年的长途伴侣。今天我们一起去听那些后爱情时代的歌。热恋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说，我会永远爱你，可是永远到底有多远？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究竟长得什么样子？Olivia 的这首歌告诉了你答案，海枯石烂的爱情就是只要你平安回来，对方就会心安。

跌倒了就再爬起来，勇敢地去爱。 真假，社会本来就是这样，骗我会又怎样，被相信又怎样，玩不起这游戏的人就请他变假，口口说却非常灵敏，可以闻到很多东西，却又色盲黑白分辨不清，观众也就跟着相信，最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不变的道理，高手过招戴着面具，谁能获得尊敬善意，我回家去打坐去学生养性，沉默的人最聪明，不做无聊的回忆，拜谁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其实幸福有的时候就是回到家中，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有一个人会对你说晚安。其实当爱情进入后爱情时代的时候，我们对于幸福的期待标准就会发生改变，它不再是简单的玫瑰和钻戒，而是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切都让你有一种安稳的感受。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带我环游世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在蓝天白云中穿梭。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火机，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傻，有了你什么都不差。世界去地球每一个角落，在蓝天白云中穿梭。哦，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 在小小红色大陆地，和你一起录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衣，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傻，有了你什么都不差，给你快乐无论白天黑夜，握紧双手就算刮风下雨，我就是要你，要你待在我身边，保护你直到永远。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傻，有了你什么都不差。 古人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生活里不可或缺的调味料，再普通不过的小东西，就是爱情在轰轰烈烈生活的征战喧嚣之后最真实的存在。蓝色的飞机最后变成了红色的录音机，放弃了漂泊换一辈子的相伴，幸福就是在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一点一滴。接下来的这首歌改编自一首古老的诗歌，来自荷兰诗人叶芝的诗，当爱情升华成亲情，变成一种责任，一种习惯，你会发现原来老去却依然爱你才是爱情最伟大的形式。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皱纹，当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针，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 北京时间10点整。